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2回，王钱婆花言骗列妇，狄巡抚妙计遣公差。却说马荣见怀义同众人忽然不见，知是下入地窖，见四下无人，当即走身出来，与乔太并在一处，侧耳细听。但听道婆到了里面，说道：“王家娘子还在这里吗？我看你们这些人，为时不打盆面水来，快为娘子净面，就是想娘子在此，也该殷勤殷勤些，令人心下舒服。常言道，不怕千金体，三个小殷勤。人心是肉做的，他看你这温柔苦求，自然生那怜爱的心了。而况怀疑有这样品貌，这样人物，还有这样声势富贵，旁人还想不到呢。目下虽是个和尚，可知这个和尚不比等闲，连午后也是来往的。王公大臣哪个不来恭维？只要武则天一道旨意，顷刻便官极品。那时做了正夫人，岂不是人间少有，天上无双？到那时，我们求夫人让两夜，赏我们沾点光，恐也不肯了。总是你们不会劝说，你看哭的这可怜样子，把我们这一位都疼痛死了。你们快去取盆水来，好让我为娘子开脸。凡事总不出情理二字，你情道理道，他看看这好处，岂有不情愿之理？正说之间，忽听铃声一响，马荣两人吃了一惊，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式，窜至竹园里面隐身。向原处一望，早有两个人来，捧着一个瓷盆向东而去。马荣道：“你听钱婆这张利口说得如此温柔，想必取水之后便要动手了。你我索性在此听个明白。”两人在私下议论，未有一会功夫，那人已取了水来，依然铃声响动，入内而去。马荣复又出来，但听道婆又道：“娘子且清净面，即便要去，如此夜深也不好出庙，我们再为商议。还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娘子既来此地，就是此时出去也未必有干净名声，若是清洁最好不来。现在至此，你想怀疑的事情谁不知道？那时落个坏名，同谁辩白？我看不如成了好事，两人皆有益处。这样一块美玉似的人还不情愿，尚要想谁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昨日进来羞答答的，不好意思，故此说了几句满话，现在又转脸不过来，其实心下早已动情了，只总是怀疑不好，不能体察人的意思。我来带你收拾好，让你两人亲热亲热的在一处。说着好像上前去带他开脸解衣的神情。马荣正是怒气天凶，只听得咣的一声打了一个巴掌，一个高声骂道：“你这贱货，当着我是谁，敢用这派花言巧语？可知我乃金玉之体，松柏之姿，怎比得你这蝇蛆逐臭的烂物？今日既为他困在此地，拼作一死，到阴曹地府同他在阎王前算账，若想苟且也是梦话。他虽是武则天来往，可知国家也有个兴败，何况这秃厮罪不容诛，等到恶贯满盈，那时也要碎骨粉身以报此恶。你这贱货若再动手，先与你拼了死活，打量我不知你的事情。半夜三更 乱入僧寺，你也不怕羞煞？乔泰向马蓉耳边说道：“这个女子实是真烈，若果这钱婆与怀义硬行，也只好冒险的前去了。”马蓉道：“怕的怀义到别处去了，这半时不闻他言语，且再听一会，看是如何。”乔泰只得将腰刀拔出，专候厮杀。谁知钱婆被他这一顿痛骂，并不动气，反哈哈笑道：“娘子，你也太古怪了，我说的是好话，反将我骂这一顿，我就不搭手，看你这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的样子，几时是了？我且出去，免得你生气。”说罢向众人道：“你们在此看守，我去回信，遥想秃驴不知怎样击法呢。”当时又听铃声一响，马蓉两人疑惑里面有人出来，复又引入竹内，谁知听了一会并不见有动静。马蓉道：“这下面地方想必宽大，方才怀疑下去不听他的言语，此时铃声一响，钱婆又不出来，想是另有道路到别处去了。你我此时且到后面寻觅一番，看那里有什么所在。现已打四更了，去后也可回城通报。你我两人在此，虽知其事，终于无益。”二人言定，由竹园内穿出院墙，窜上厅房，向后而去。但见瓦屋重重，四面八方皆有围墙护着，欲想寻个门路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难。看了一会，知是他的暗示，当时只得出来，穿过护河，向城内而去。到了崖前，却巧天色已亮，自己吃了饮食，正值狄公起身，当即到了书房。狄公问道：“汝等去了一夜，可曾访出什么？”马蓉道：“大人听了此事，也要气煞。世上有这等事件，岂非是君不成君，臣不成臣？”当时两人便把白马寺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狄公自是气不可遏，忙道：“今夜汝等可如此如此，先将这老钱婆杀死，本院一面命陶干前去，将王家的原主唤来，本院自有章程。”马蓉领命出来，顿时狄公将陶干喊进，又将刚才的话诉说了一番，命他立刻出城，如此如此。陶干当时出了衙门，飞马向城外而来，一路问了乡人，约至陈牌之后，已到了王员外庄上，赶紧下马，在树上挂好，自己走到庄前，是有四五个庄丁在那里交头接耳，不知说什么东西。陶干上前问道：“你这庄可是姓王？你且进去通报一声，说是有个陶干特由城内而来，同他有机密商议，从速前去，迟则误事矣。”却说那些庄丁见他是宫门中打扮，不知是好是歹，乃说：“天差到此，虽是正事，可巧我主人现卧病在床，不要见客，且请改日来吧。”陶干知他是推窝，乃道：“你主人的病由我是知道的，若能见我，不但可以治病，而且可以伸冤。这句话你可明白吗？近日你家庄上出了何事，你主人的病就因此事而起，是与不是，快去快去，莫再误事。这个地方非谈心的所在，到了里面，你们便知我来历了。”众人见了他如此说法，明明指着白马寺之事，当时只得说道：“且请天差稍待一刻，我进去通报一声，看是如何。”说着，那人走了进去，稍停一回，回来向了陶干道：“我主人问你是何处衙门的天差。”陶干道：“俺乃巡抚衙门的狄大人那里前来，还不知道吗？”那人听了此言，遂说道：“ 既然是巡抚衙门，我主人现在厅前，就此请见吧。陶干当即跟他进去，穿过了几处院落，来至厅前。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老者站在厅前，见那陶干来，赶着说道：“天差光降，老朽事报危要，为客远迎，且请坐奉茶。”陶干当时说道：“小人奉命前来，闻得尊处现有意外之事，且请说明，场上或可代为李旭，但不知员外是何名号？”王员外道：“老朽姓王，名玉书，曾举进士，只因顿朽无能，家中有些薄产可以度日，因此不愿为官，居于世乡。然村庄田户见老朽有些薄产，妄为称谓，此庄唤王家庄，遂称老朽为员外，其实万不敢当。但狄大人雷厉风行，居衣冠清正，实是令人倾慕。此时天差前来，有何见教？”陶干见他不肯说出真情，乃道：“当今朝廷大臣半皆张武两党，狄大人消除奸佞，日前已将两人惩办。小人前来正为白马寺之事，何故员外见外，尚不言明，岂不有负来意？”王玉书听了此事，不禁流下泪来，忙道：“非是老朽隐瞒，只因此事关着朝廷统治，若是走漏风声，性命难保。目下哪一个不是奸党的爪牙，独恐冒充前来探听虚实，以致未敢直言。其实老朽这冤枉无处申诉的了。”说罢流泪不止。陶干道：“员外且莫悲伤，这其中细情俺俱已知悉，幸而令席此时并未受误。”当时将马荣乔太昨夜去访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道：“大人命我来此授意员外，请员外如此这般，大人定将此事办明，所有沉重皆在大人身上。外面耳目众多，时事要紧，千万无误。小人不能在此久待，回衙还有别的差遣。”说毕起身告辞而去。王玉书听毕，心下万分感激，虽然犹豫不决，不敢就行，复又想力回道：“我家不幸出了此事，难得狄公为我出力，若再畏首畏尾，岂不是自取其辱吗？”当时千恩万谢，将陶干送出大门之外，一一办事。且说乔干回转城中，禀见狄公个人在辕门伺候。到了下半天，忽然堂上人声鼎沸，有许多乡人拥在大堂之上狂喊深渊，一个中年老者执着一个鼓槌在堂上乱敲不已。当时文武巡捕不知为何事，赶紧出来问道：“你这老人家有何冤异事，为何带这许多人前来喊冤？明日堂期可以呈递控状，此时谁人带你回禀？”那老者听了此言，抓着鼓槌向巡捕拼命说：“来击鼓鸣冤，说是白马寺僧人将他媳妇骗入寺内，现在死活存亡，权位之息，特来请大人伸冤。”狄公道：“白马寺乃怀义主持，是武后长陵之地，岂得有此不法之事？他的犯词何在？”巡捕道：“小人向他索取，他说请大人升堂方才成帝，不然就要轰进来了。”狄公假意怒道：“天下哪有这样事件，若果没有此事，本院定将这干人从重处置，若是怀疑果真不法，本院也不怕他是赤赐僧人，也要依律问罪， 记着原告如此，且传大堂伺候。 巡捕领命出来，招呼了一声，早见许多书差造诣由外进来，在堂上两旁侍立。顷刻之间，暖阁门开，威武一声，狄公升堂工作，值日差在旁伺候。 狄公问道：“且将击鼓人传来。” 下面听了这句言语，如海潮相似，异口同声，八九十人一齐跪下，口称大人伸冤。为首一个老者穿着进士的冠带，在案下跪下，身边取出橙子，两手递上。狄公展开看了一遍，与马荣回来说那山门的和尚所说的话无异，然后问道：“ 汝叫王玉书吗？” 老者道：“进士正是王玉书。” 狄公道：“你城上所控之人可是实事吗？怀义乃当今敕赐的住持，他既是修行之人，又是武后所封，岂不知天理国法？何故假传圣旨到汝家化缘，勒令你出5000两银子，又命你何家入庙烧香，将你媳妇骗入在里面，此事罪不容诛之事。若控不实，那个反坐的罪名可是不轻，汝且从实供来。” 王玉书听了此言，说道：“ 进士若有一句虚言，情甘家等问罪，只求大人不畏权势，此事定可明白。” 说罢放声大哭。不知狄公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2回完。